哎，你戴口罩了吗？ 戴了。 在哪儿呢？ 裤兜里呢。 你戴口罩了吗？ 戴了。 哪儿呢？ 哦，在手腕上系着呢。 哎，你戴口罩了吗？ 哎呀，这么明显你都看不见，这不下巴底下呢吗？ 你这都不叫口罩了，只有整个遮住口鼻，把鼻腔按好，防止漏气，这才能起到防护的作用。 喂，哎，你戴口罩了吗？ 戴好了，遮住口鼻，鼻腔按好，人多的地方我一直戴着。 口罩不是护身符，随身携带不管用，正确佩戴才有用。